六，他比奴家小一岁。听我娘说，他是腊月生，不是正月生。我们二人生日时辰正相称，一声姐，一声弟，亲上加亲，更进一层。听说是他还未曾把亲定啊，我与他鸳鸯成对，对亲如意，无可不亲啊！ 表姐， 月娥， 表姐， 月娥， 月娥， 那怎么还不快点拜寿啊？ 几句寿歌我已是把它忘定啊， 忘了不用买呀， 这怎么就给忘了？ 表姐 再好好想想啊， 表姐 给忘了， 你要想上一想 哦，想起来了，福共海天长，生女来拜寿，子孙孝满堂。叩马头来一旁站， 敬酒 来来来，喝着喝着。 表姐多才，真聪明，出口成章见心灵，曾记得骑竹马同游戏，卿卿我我共。婉转含情意，桃花妹半生但愿得，今朝良缘长千金，同命鸳鸯不离分，不必上前把花论。 我爱表姐 啊！ 啊，那条描龙绣凤的花手巾。 表弟若爱，就送与表弟。 多谢表姐。 啊啊啊！敬酒， 喝着喝着吧。 天不早了，我们得回去了。 啊，局长。多住上几日吧。 是 啊 说走就走。 啊，姐姐，但不知生女可曾有了人家吗？ 哟，要不是你提醒啊，我还把她给忘了。她呀，是高门不成，低门不就。这件事儿啊，还得拜托她舅父舅母二位老人家喽。 生女长得这样聪明伶俐，换愁找不到人家喽。 是啊，但不知要找个什么样的人家呀？ 啊，姑母。 就像我侄儿这样的，我就满意喽。 多是， 啊，姐姐，姐长，他这是怎么样了？ 他呀，他喝多了，甭理他。这天不早了，我们得回去了。 好， 正是，举笔无寒套， 怠慢多害怕。 哪里哪里， 尊请送镖局。 临别话难言， 表姐， 姑妈在这儿呢，姑妈在这儿呢啊，姑妈在这儿， 姑母 回去。

死老，我为你曾家里你费尽心，我为你杀生放肆去逃草，我为你献牺生命财增加打败你这次也当了真，一曲金色如中明，我是这般与等几杀人，满内我带着情了去幸福，谁满金山 是何英、毛威涛演唱的《断桥》。

句，我与你天造地设是佳人， 我是天上心肠难同啊亲吻，我为你情愿把心头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压手， 爹娘， 今晚见着到底